授保底知县， 朝廷分发他去做保底县的知县，这也是他命里没有的。他命里讲的是到四川的一个县去做县长，命里没有说在京城附近。 而保底是京畿附近，当时的首都是在北京，保底县距离北京很近，在北京的东南方，现在是属于河北省。 余至空阁一侧，名曰至心边，晨起坐堂，家人悉复门意，至案上，所行善恶先悉必记，夜则设桌于庭，笑照月道，焚香告地。 这是叙述他做了官之后用什么样的态度来处理公务，替老百姓造福。县市长是朝廷选的，不是老百姓选举的。这个县市长好，他确实断恶修善，积功累德。从做了县长开始，他每天准备一本册子，空白的本子，名叫治心编。 这是对治心理，检点起心动念善恶的记事本。 晨起坐堂， 是说每日处理公务，审问案子。 因为从前的知县就相当于现在的县长，不但要管理县的行政，而且还要管县的司法， 所以知县就是县里最高的司法官，案件都需要他来审查。不像现在行政司法分开了，司法由法院法官处理，从前的县市长还要管司法，管审案，这叫坐堂。家人是家里的佣人，这本册子都随身携带。门驿是县政府里的当差，门驿就将这一册记事本放在他的办公桌上，他每天做的善事、做的恶事、大小事都登记在其中。 因为他许愿要做一万条善事，所以小善大善都要登记，看看到什么时候这一万条善事才能够圆满。 晚上他还要设香案，就是在庭院里摆一个香案，把一天所做的事情向天地鬼神报告，不敢隐瞒在心里。 孝照月道，焚香告地， 是说了凡先生仿效古人的做法，使得自己真正的忏悔，身心清净，丝毫不敢隐瞒，这也是佛家所讲的发露忏悔。 如母见所行不多，则平促曰：我前在家相助为善，故三千之数得完，今许一万，家中无事可行，何时得圆满乎？ 从前没有做官，工作不会太忙，所以太太帮助做善事很容易。现在做官，住在官府里面，等于现在的公家宿舍。 而从前做官的住家与老百姓是不接触的，尤其是眷属和外面不接触，所以了凡先生的家人无法帮助他行善。 因此想一想，所许的一万条善事要到哪一年才能圆满呢？这是使他太太发愁担忧的。 夜间偶梦见一神人，余言善事难完之故，神曰：只解良一劫，万恨俱完矣。 他白天动了这个念头，晚上就有感应。晚上做梦，梦到一位神人，他就跟神明说： 我许的一万条善事，在公务当中修积善事，反而不及从前便利，这一万条善事恐怕是很难圆满的。 神就告诉他说： 你所做解良的这件事情，你的一万条善事都做圆满了。 而了凡先生他的确是做了这一桩好事。 盖宝鼎之田，每亩二分三厘七毫，余为驱楚，减至一分四厘六毫，唯有此事，心颇惊疑。 他做了县长之后就把田租减少了。前一任的知县收租是按照每亩田2分3厘7毫这个数字来收租的，余为驱楚减至1分4厘6毫，唯有此事心颇惊疑，神怎么知道我减租呢？想想真的有这一件事，他减租税的幅度很大，所以全县的农民都得到了他的好处，而这个县何止10000个农民得到他的好处呢？10000件好事不就做圆满了吗？所以他自己也怀疑2件事情。第一，我做事情神怎么会知道呢？第二，做这件事情会有这么大的功德吗？所以诸位要晓得，俗语常讲 公门好积德， 一般人修大福德没有机会。袁了凡要是没有做县长，他想做10000条善事那要多少年呢？今天他有这个机会能够利益万民，一件善事就抵得过10000件的善事。公门里积德是容易，造罪也容易。一个政策如果不便利于老百姓，对老百姓是有损害的，这一件事就是10000条罪过。祸福确实是在一念之间，地位越高，祸福造作的范围就越广泛。 而一个国家的领导人，一个政策，一个善行，对于全国老百姓有帮助，那就是行了千千万万条的善事。而一个政策有害于老百姓的，那他就做了10000条的恶事了。 一般人没有这个机缘，不在位，行善造恶都很有限，都不太大。得到这个地位，有这个机会，造恶造善都不能不谨慎。行善前途绝对光明，造恶必堕三途苦报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所造作的都比一般人来得深广，这是不可以不知道的。 是幻于禅师自五台来，于以梦告之，且问此事宜信否？是曰：善心真切，即一行可当万善，况何县景良，万民受福乎？ 他刚刚做了这个梦不久，恰巧碰到从五台山来的幻于禅师，了凡居士就把这件事情向他请教，并且问他说： 这个事情能不能相信呢？如果真的有这么一回事情，那实在是好，所许的10000条善事就圆满了。如果不能相信，这10000条善事仍然得慢慢去做。 法师就告诉他说： 善心真切，确实是一行可当万善。 这道理在华严经上所谓一修一切修，这是华严世事无碍的修学。为什么说一修可以一切修呢？如果这一修是见性的话，那就一切修了。这一修如果没有见性，那一等于一，一不等于二。如果一修要见性的话，一就是无量，无量就是一。什么是心性呢？我们举一个浅显的例子来说，净宗讲的清净心，心清净没有一样不是，何止是万善。一句阿弥陀佛称为万德洪明，我们逐渐明了事实的真相，才觉得偶益大师的话很有道理。他告诉我们，一句阿弥陀佛无量无边的法门都包含在里面，万行都在其中。他说： 岂知念得阿弥陀佛首，3藏12部集则教理都在里许，1700公案向上机关亦在里许。 前一句是把教下都包括了，这一句1700公案 是禅宗也包括了，宗门教下都在这句佛号里面。 又说三千威仪，八万细行，三句境界意在理许， 持戒也在里面了。持戒就是守法，包括世出世间一切法，什么法门都在一句阿弥陀佛圣号里面。一即一切，一切即一。许多人不懂得，修到心地清净，那就是佛门讲的法门无量，都圆满了，圆修圆证啊。多少人还不知道这一句阿弥陀佛的好处呢？ 所以我们起心动念，诸佛菩萨天地鬼神没有不知道的。 这一念从真心里生出来，特别着重在真心， 而真心没有界限，真心没有边际，行再微小的一件善事与真心相应，再小的善也是尽虚空骗法界啊。 了凡先生还没有到这个境界，他只是在事项上利益了一线的老百姓。 善心真切，即一行可当万善， 这是礼， 况何限减粮，万民受福乎？ 这个理论了凡先生还不会，他的万善圆满是在事上修的。 如果从性上修，也就是真心上修，那一善是尽虚空骗法界，不只是万善了。 纵然我们在街上遇到一个乞丐，布施他一块钱，这一块钱的功德称性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当时你没有人我的分别，没有分别，他是乞丐，我是能布施的人，能所双望，三轮体空。一块钱的布施功德是尽虚空骗法界，因为是性德的显露。今天布施千万亿万，不如真心人布施一块钱的功德大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布施千万亿万是从意识心上布施的， 而意识心是有分别、执着跟界限的。 你突破不了这个界限，真心人一块钱虽少，他没有分别、执着，没有界限，就和虚空法界完全相等，这是不一样的。 所以诸佛菩萨修功德，我们没有法子跟他们比，原因是用心不一样啊。 境随心转，我们的心量很狭小，修再大的福德，分别执着的界限画在那里出不去，菩萨阿罗汉边界没有了， 所以他的一点点善事就是无量无边的扩展出去了，达到尽虚空骗法界。 头一句讲的是理，我们要晓得这个道理，念念功德圆满，圆骗法界，骗满十方，这个意境就不是凡夫所能想象得到的。了凡先生是从事上修的，事上修则便利于万民。 吾即捐奉银，请其就五台山斋僧一万而回向之， 这很难得。了凡先生他立刻就能够将自己的俸禄捐献出来，到五台山去斋僧，供万人大斋。一般常讲千僧斋，了凡他要打万僧斋，满他这一万条善事的大愿。斋僧就是请出家人吃饭，明清时代四大名山出家众经常都有几万人，五台山一万人算是少的，人数最多的是普陀山， 而普陀山住众大约有三四万人。在明清佛法相当兴盛的时期，峨眉九华则大约有一万多人。 所以了凡他到那里去斋僧。有居士的著说， 足见其人当机立断，慷慨布施，无丝毫牵强令情处，以其受福无量也。 宜是应该， 这样慷慨大方的布施，没有一丝毫怀疑，没有一丝毫吝啬，自己所有的马上能够拿出去。了凡先生是一个清官，不贪污，清官俸禄能有多少呢？这次请客请一万个人吃饭，大概把他那一点俸禄积蓄全部都拿出来了。他出身清寒，尤其相信因果报应，绝对不敢取一分非法之财，所以这是很难得的，一般人是做不到的。 而一般人虽然做了好事，总是抽出几分之几，有100块钱拿出1块钱做好事就觉得很满意了，不像袁先生全部都拿出来，这是很难得的。 孔公算于53岁有厄， 就是53岁寿命就到了，而且算得很准确，是8月14日丑时，算得那么清楚，这一年有灾难，这一年会过不去。 余未尝其寿，4岁尽无恙，今69矣。 他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是69岁，53岁那年他没有求长寿，那年也过来了，也没有什么灾难，没有求长寿，寿命延长了。 由此可知，世间法理最大的就是生死大事，也就是寿命。 连寿命都可以求得，何况其他的呢？功名富贵儿女，没有比寿命难求，寿命都可以求得到，那么其他没有一样是求不到的。 但是这个求要如理如法的求，要从至心上求，从自己心地上求，没有一样求不到的。 如果撇开了心地，从外面去求，那就是前面云谷禅师所说的内外双失。 所以佛门讲的是求福、求慧、求生净土，而中国世俗所讲的是求福、求寿、求儿孙。 多福多寿多男女多儿孙，世间人求这个确实是求得到，没有求不到的。我们知道了凡先生确实是天福延寿天丁，完全是超出他命里的常数。 然而这都是他一生中所修得的，并不是他的命里注定的呀。 书曰：天难沉，命米长。 书是书经，五经里的一部书， 而书经是中国最古老的历史，记载着上古时代的典章制度。 天难沉，命米长这两句话，文见商书鲜有易得篇，也就是商朝商书里面的一篇。天是讲天命， 也就是我们讲的定命， 我们的命运被人算定了，就落在数量里。臣就是信的意思，天命难信， 也就是常数是有的，但是很难相信。 为什么呢？因为它有变化，虽然是一个常数，但是它天天都有加减乘除。了凡居士断恶修善，恶的天天在减少，善的渐渐在增加。他做知县减粮这一节，这是乘法而不是加法了。这一乘，10000条善事没几天就做完了，圆满了，这就不是一一相加，而是乘法。如果造大恶，那一下就除掉了，而不是一件一件的减。 所以我们的起心动念所作所为的确是有加减乘除，这就是很大的变数。 常数是有，而变数就难令人相信了。常数绝对是有，但不是矮板的，是会变的。 命米长， 太上感应篇明白地告诉我们， 祸福无门，为人自招。 因此祸福都是自己的行业所感得的果报啊。 又云，为命不于常， 这句话也是书经上《周书康诰篇》里所说的， 也是说天命无常， 告诉我们修德的重要，变数胜于常数。 皆非狂语， 古圣先贤这些教训都是真实的，所以我们尊称为经典。 而经典就是我们现代人所讲的真理，绝对是真实，而且是不会改变的。 这些教训应用在现代还是真实的。如果不信，凭着自己的意思胡作妄为，只有增加过失。眼前纵然是得到了一点好处，何况所得到的还是命中有的。 如果不知修德，所得到的也是保不住，不但财富不能长保，就连寿命都靠不住哦。 那么命都保不住了，财富再多又有什么用呢？这个社会随时都有灾难，随时都可以把命丢掉。你想想看，其他的还有什么意义呢？纵然得到了也没有意义。普贤菩萨行愿品里说得很好， 一个人在临命中的时候什么都带不去，你的家亲眷属、地位、威势、财富，没有一样你能够带得去的。能够带得去的是十大愿望，愿望常随不舍，引导你到西方极乐世界去。 佛门也说， 万般将不去，唯有业随身。 这是很重要的警语。既然晓得业随身，业会随着我们走，就应该要努力的修善因，不要带着恶业走。 因为带恶业，我们就由恶业的引导而堕入了三恶道。 若是由善业的引导，则生三善道；有念佛的敬业引导，则升到西方极乐世界。比较比较，衡量衡量，我们就清楚了，就知道这一生中应该要做些什么呢。所以眼光要看远一点，要看大一点，不要在眼前斤斤计较，不要计较这一生的得失。 而这一生的时光非常的短促，如果我们能在这一生中多做一点好事，多利益一切众生，这个功德就大了。 古圣先贤的话我们读了要能够相信，能够接受，依教奉行，所得的功德利益是自己受用不尽的。你不相信，你认为那是神话，靠不住，那是自己的业障，而无比殊胜的因缘就当面错过了。 教子知过改过，修福积德。 无于事而知，凡称祸福自己求之者，乃圣贤之言。 这是了凡先生真正觉悟的话。大圣大贤有真实的智慧，把事实的真相看得清清楚楚。 而佛菩萨则是圣人当中的圣人。 若为祸福为天所命，则世俗之论矣。 这是讲常数。以前孔先生跟他算命是世俗之论，云谷禅师教他改造命运则是圣贤之言。晓得这个道理，你还需要去算命吗？还去看相看风水吗？不必要了。因为相信圣贤的话，则命运完全掌握在自己的手中，自己能够开拓自己美好的前程。 如之命，未知若何，即命当容显，常作若莫想。 了凡先生的命是被人算定了，他的儿子没有给人算过，不知道他的定命是如何，实在讲也不需要算了。 即命当容显，常作若莫想。 以下这段开示非常的重要，是了凡先生他教导儿子说， 纵然你的命里将来是大富大贵，是达官显耀， 也要常做落寞的想法。 落寞就是不得志。为什么要这么想呢？因为以后纵然发达了，人谦虚能够礼让，不会以富贵对别人起一种骄慢的念头。 而自己能够谦虚，这就是培养自己真实的福德。 即时当顺利，常作福逆想。 样样事都很顺利的时候，也常常要想着遇到许多的困难。 也就是在顺利的当中，还是要谨慎，还是要小心，不敢大意。 诸葛亮一生成功就是在此。所谓 诸葛一生为谨慎， 是说诸葛亮一生做事都是小心谨慎。 即眼前足食，常作凭据想。 眼前衣食不缺乏，相当的丰富，可是一定要知道节俭。 如果在富贵时能常常守住这一点，那么德行善行都能够增长了。 中国历史上的范仲淹就是如此。范仲淹出身非常的清寒，年轻时在寺院里念书，没有东西吃，每一天煮一锅粥。 粥就是稀饭， 把粥化成四格，每餐吃一块，过着这样贫困的生活。到以后发达了，做了宰相，所谓的一人之下万人之上，他的生活方式还是保持从前穷秀才的生活，没有改变多少，只是小幅度的调整。他收入多，就想到很多贫苦的人，就把他的收入救济那些贫苦的人。看他的传记，得知他曾养活300多家。 而一个人的收入养活了300多家，就可晓得300多家也是只能糊口而已，都是过着很贫穷的生活。 如果过得很富裕，他哪有能力养活300多家呢？这是我们中国人中的大贤人。印光大师赞叹说， 孔夫子之后就是范仲淹了，他的子子孙孙一直到民国初年都不衰，这是他培育百世之德，才有百世的子孙保之。 中国世家第一个是孔夫子，第二个就是范仲淹。范家800年不衰，都是积德积得厚，真正修行，真正的去做，能够把自己的福报分给别人去享受，这是大福报。 所以福报不要享尽了，分给别人享，后福就无穷了。 一直到民国初年时，范家的子孙都能够守住家风，都很好。在中国历史上，像这样有大德的人家不多。印祖在文钞里说， 还有一个人，就是清初的一位叶状元。这个人一直到满清末年的时候，他的家业300年不衰呀。 由此可知，断恶修善、积功累德才是人生第一大事。